第57集，南风馆。顾元白一身长服，低调藏在层层的人群之中，双目平静地看着这一对被万民唾弃的罪臣及其家人。这一对人中，有柔弱无辜的女子，有幼小可怜的孩童，他们或是泪流满面，或是不安懵懂，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噩梦一般的未来。在古代，犯罪特别是大罪，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机遇越大，付出的代价就越高，但总是有人以为不必付出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顾元白觉得自己挺狠的，他此时看着这些无辜被牵连的人，心中只有遗憾和可惜，看着被百姓咒骂的御史忠诚，心中也很是平静。 做错了事，总是要付出代价。御史忠诚既然上了齐王的船，那也就要做好被朕掀船的准备。 周围不仅有黎庶平民，还有慷慨激昂的读书人，他们对着贪赃枉法的御史忠诚破口大骂，脖子上的青筋都狰狞地浮现，一声声质问都要憋红了脸。还有人当场作诗嘲讽，打油诗一做出来，周围的人都鼓掌叫好。这就是现实，时间一久，这就变成了历史。等御史忠诚被带得远了，顾元白才转过身，身边的人护着他出了人群。密集的人群一离开，空气都好了起来。外头也围着许多零零散散站着的身着儒袍的读书人。中午日头大，顾元白朝着两边茶楼看看。 走吧，先找个凉快地方。 他即便是在阳光之下，面上依然白皙，额上微微的细汗如珠子一般干净，竖起的长发从肩侧滑落到了身前，看起来很是清凉。薛远热得扯扯领口，脖子上还有被咬出来的两个狰狞伤口。田福生就在他一旁，见到这处伤口，嘿嘿一笑：“ 薛侍卫，这伤应当挺疼的吧？” 那日，薛远一脖子血，抱着圣上回到宫殿，因为到处都是血，根本没有人看见是什么伤口。此时看见了，更不会往那日去想。薛远挑挑眉，余光从圣上身上一滑而过，摸了摸伤口，意味深长地说：“ 挺疼的，咬的人牙利得很。 牙这么利，咬得这么深，也没见薛公子生气。 怎么生气啊？脾气大得很。 在聊什么呢？ 聊臣脖子上的伤。” 顾元白不由往他脖子上看了一眼，一左一右两个牙印横在脖子上，伤口咬得很深很狠，若是不明真相的人看见了，指不定心中感叹薛远昨晚有多放浪。 哦，薛侍卫的伤口是怎么弄的？ 自然是和圣上无关了。 咱们薛侍卫说话可真是有趣，那当然是和咱们圣上无关了。 顾元白扯开了嘴角，朝着薛远警告一笑，走进了一个茶馆里头。二楼的雅间还有位置，顾元白落座之后，田福生瞧他头顶的汗意，就亲自跑到茶楼厨房里去瞅瞅有什么解热的东西。顾元白拿起帕子擦了擦汗，一旁的薛远提着茶壶倒出了两杯茶水递到他面前。 需要臣先试试毒吗？ 喝。喝完， 薛远端起杯子，喝完之后还咂咂嘴。 唉，难喝。 他跟和亲王一样的牛饮方式，可人家和亲王喝完了至少不会多嘴一句。顾元白没忍住扑哧笑了，接过杯子说道：“ 喝你的茶，别说扫兴的话。” 薛远瞧见他笑着轻抿了一口青瓷杯，水润润的光就沾上了唇。 圣上那杯瞧起来甜些。 一个壶里的。 薛远也皱起眉，他自然也知道，不懂为何会有这种感觉，索性不说话了。 清凉的细风从窗口吹进来，顾元白往窗外一看，先前围拢在一起的人已经散了，他正要收回视线，余光却瞥到了一个看着有些眼熟的人影。顾元白顿住，再往外头定睛一看，年轻人，高个子，是平昌侯的世子李岩。李岩脚步匆匆，身边没有下人跟随，一路走到了酒馆旁边的拐角，神色也是匆匆。顾元白淡定地抿了一口茶，过了一会儿，同一个地方，他又看见了户部尚书的儿子，翰林院的庶吉士汤勉。汤勉同样走进了那条巷子，只不过比起李岩的神色匆匆，他倒是淡定了一些。顾元白放下杯子，眯着眼往那条巷子里望去。 那巷子里有什么？竟然能勾搭一个平昌侯世子和一个从二品大官的儿子进去，而且还是这么巧合的在同一时间段进去。 顾元白扬了扬下巴问道， 那巷子里有什么？ 薛远顺着看了一眼，不甚感兴趣，随口说， 酒馆吧。 顾元白又不是什么都要管，真什么都要管的话，他这个皇帝也别当了，累死算了。两个小年轻的聚会只是勾起了他的一丝兴趣，顾元白正要收回视线，却瞧见街头缓缓行来了一辆马车，而好巧不巧的，这辆马车也停在了酒馆旁的巷子口。 这又是谁？ 和亲王一身玄衣，面色凝重地从马车上走了下来，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卑躬屈膝的小厮，小厮在前头领路，领的方向正是巷子深处。顾元白直接站了起来，意味深长地看了看那巷子一眼。 走吧，薛水，陪朕去看一看这巷子里到底有什么宝贝，竟然能吸引这么多人过去。 圣上请。 顾元白在前头走了出去，薛远随后就想跟上，然而余光瞥到了桌上小皇帝未用完的半杯水，他便拿起来一饮而尽。 花了银子的别浪费。 那条巷子不大，刚刚进去的三个人也是低调极了。顾元白让其余的侍卫在茶馆边等着，独自带着薛远下了茶楼，穿过街道走到了巷子口。顾元白原本以为里面是一个住宅院落，没想到一拐进来就见到了一处染着红漆挂着灯笼的大门，门旁竖着旗子，上书百花香三个字，似乎还有若有若无的香气。顾元白鼻尖一嗅，觉得这地方不对劲儿。他侧头问薛远， 你觉得如何？风口闻到什么？ 薛远奇怪地看了他一眼，眉峰皱着说， 不就是一个酒馆吗？ 大恒的酒馆十个里面就有一个能叫百花香这名字。顾元白叹了口气，缓步和薛远走进了这百花香里。刚一进门，一股浓稠的酒香味和花香味便袭了过来。这院子格外的大，装饰的却是红纱轻幔，颇有情调。十几个在院落之中巧笑嫣然的貌美男子正稀稀散散地在各处陪着尊贵的客人赏花赏景。顾元白环顾一圈，看着迎面朝他走来的满脸扑粉的男人，嘴角僵硬一扯。哦，这原来就是那传闻之中的南风馆，而大恒朝是明令禁止政府官员来此地的。顾元白望向了楼里，露出了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 又是朝廷官员，又是南风馆，朕怎么不记得和亲王喜欢男人？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